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和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6公里，东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止三色咁简单？ 耶，两百神运啊！哎呀，做乜鬼呢个样咁攰噶？ 婶，三太公大众开一台冷面处莲蓉。唉，我琴晚打通宵麻雀啊，好攰啊！哎呀呀呀！ 你打少啲牌啦，做啲有益有建设性嘅嘢好过啦。 例如咧， 每朝早10点到1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骚快活人啦、啊，又有歌仔听，又有古仔听，好过打牌 啊！又系噃， 好啊好啊好啊！ 星期日新节目时段，大家想做咩环节啊？ 我思婷想做配音相关嘅环节， 我个梦仔想同大家一齐了解动漫文化。 咁啱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2至4，全新慢动作，有子龙、 噩梦仔， 仲有思婷， 同你一齐打开二次元之门。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 早晨，嚟到星期天嘅清晨时间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紧嘅呢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嘅节目。希望咧呢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可以好似节目名一样咧，呼吁到你今日一个非常之特别而且美丽嘅周日啦。星期天咧，有啲朋友咧可能就可以好欢愉咁样享受假期啦。亦都有啲朋友咧，好似林慧一样，朝头早咧晨早就会翻到嚟公司嗰度咧，为自己中意嘅工作咧打拼噶。不过无论咧你而家身处于任何嘅岗位、任何嘅位置都好啦，如果你都系努力工作嘅话咧，希望可以共勉之啦。因为能够做到一份工作，能够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情咧，已经相当之唔简单。如果能够系做到一啲自己开心嘅事情，其实无论系工作定还是系休假，其实都应该同样嘅快乐啊。上个星期突然之间多了一些小小的体会，就是觉得社会上人和人之间有时候有一些很微妙的关系，可能是点头之交，可能只是一面之缘，但是就令到人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和感受。话说我自己上个星期工作之后，通常中午时间都懒得去自己煮嘢食，就会走去买外卖啦。咁喺买外卖嘅时候咧，又见到啊，真系排队嘅人咧，好似都唔少。唔知系咪就系疫情期间，大家都觉得既然唔能够出街食，但又懒得自己煮，不如就买个外卖翻屋企慢慢品尝啦。见到咧好多快餐店嘅员工咧都非常之忙碌咁样应付顾客嘅一啲需求啦，不论系帮佢哋写一啲佢哋要嘅菜式啊，或者系佢哋要嘅一啲餐盒啦嘅款式，都系好忙嘅。好印象深刻嘅咧就系见到有一个伯伯啦，因为佢可能未必好睇得清楚嗰啲餐牌，咁所以咧就行到埋去个收银员嘅时候咧，就同收银嘅姐姐讲啦：我想要A 加 B 加 C 咁样三个食物嘅配搭嘅一个餐啦。谁不知咧，姐姐咧就竟然话：，我哋冇呢一个餐噶咁样。咁跟住我就觉得，咁得意嘅，即系通常系咪都会俾个建议？不如你试下呢个啦咁。咁啊，见到伯伯咧，即系都好着急嘅，因为可能觉得自己都企咗喺度一段时间啦，又担心阻住后边嘅顾客啦。咁佢都系咁连忙讲：，唔好意思，对唔住啊。因为咧我都真系好想食嗰样嘢，咁所以我都想搵下有冇嗰样嘢食啦咁。暖心嘅事情咧，就系后面有一啲嘅客人咧，都帮到手，即系同伯伯讲啊，如果你想食嘅话，不如你试下呢一个嘅配搭啦。咁，当我见到呢一个情况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其实咧，人有时就系咁噶啦。当你行前一步去伸出一个援手又好，或者你去关心下身边嘅人嘅需要又好，好简单嘅一句说话，其实可能咧已经解决咗嗰个人当下好焦急啦，唔知点处理啦，又或者其实有好多当中嘅一啲情绪同埋忧虑喺度。当其时咧，我嗰一刻都觉得，可能伯伯真系年纪比较大啲啦，睇唔清楚个餐牌，又或者真系唔系好知道咧呢一间嘅餐厅有啲乜嘢食啦咁。后来咧，竟然喺同一日咧，俾我有第二次嘅机会遇到呢一个伯伯。原来竟然咧系住喺我自己屋企附近嘅一个街坊嚟嘅。后屘咧，再有机会同呢个伯伯倾偈嘅时候，我发觉佢唔单止好精灵啦，好乐观啦，而且咧其实亦都非常之有学养，同埋咧都好犀利嘅，即系讲咗好多个故事啦吓。短短嘅几分钟路程咧，竟然可以讲咗好多自己嘅人生历练俾我听。我觉得呢件事好神奇，因为喺都市上面，原来偶尔遇到嘅一个人咧，佢会愿意同你分享佢嘅故事，而你咧亦都偶尔喺佢人生嘅其中一日嘅一个小章节里面，见证咗佢自己生活上面发生嘅一件琐碎事。有时人同人就系咁简单，这个关系互相要建立，互相要迈出多一步，互相关心。希望这个社区里面大家可以有多啲爱，多啲嘅包容。 我们这个城市里面每一天都发生着大大小小不同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可能是由你自己去出发，也可能是由人家去出发。今天早上如果你都有点赞或者有故事想分享，一些乐事美事，可以打电话来1872388。今早早 Barbie 林会在这里乐意和你一起分享。 谈地谈说地说，小城故事真不错，亲密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 分钟喜欢你，现实中对的错的不要提起，现在你 是我女主角演出戏，你可以说吧，但我已经牵你飞。对我爱你无人认可，这种爱我悄悄带你看，无人野心多精彩，那载满人意到达的脑袋，是否都应该要带点爱。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滚，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 Yeah, yeah. 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姜子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仍如夜色找到解灯，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让我的爱惹起公愤。这刹那为何让双手插袋，用一双手拥抱更可爱。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 Yeah, yeah. 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仍如夜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让我的爱惹起公愤、哦、这一秒宇宙停顿，两颗心在跳，迷迷糊糊没有别人，只在笑耀，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或者嘴巴不信我对你很牺牲，眼睛可不可看看我何其认真，神如何做出这种吸引，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我戒不到这种兴奋。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Where should we go? 一起上路，出走这地，往哪里好？总说到肯定破浪，试试也好。You and I 二人食雪糕 ，You and I 是临吃地道。Let's go 双腿只跳进舞，就在这一天，想跟你到终老，在那车厢深呼吸，互相拥抱。 为何屏幕里人人聚集计分嬉戏，旧朋友换朋友面容没记起，为何能共处人人仍是旅游失礼，手机中困住什么，同住是心意起飞，明明是对着你，为何另有天地，期待怎么真心关注朋友请记起，明明遇见是你，为何状况全千里，容貌与照片没法比，难道你会凭滑鼠转发天气，人人评论最新的戏，没人理或者你是谁亦会比，留言我只怕人人查阅各人忆记，身边消失了什么，谁又能多费心机，明明是对着你，为何另有天地，期待怎么真心关注朋友请记起，明明遇见是你，为何状况全千里，容貌与照片没法比，难道你会凭滑鼠转发天气，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同最是心意起飞，明明是对着你，为何另有天地，期待怎么真心关注朋友请记起，明明遇见是你，为何状况全千里，容貌与照片没法比，停下看看 It's a beautiful day， 希望你都有愉快嘅一日。时间咧，而家嚟到早上嘅六点半，先听一听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香港仔南避风塘有多艘船起火，火警已经升为三级，至少一个人不适，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消防处发出特别通知，指如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可以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火警在凌晨两点半发生，一共有14艘船冒烟起火。消防正动用6座灭火轮水炮、6条喉和6对烟雾队灌救，又在附近没有起火的船只救出10人。港铁屯马线今日全线通车，港铁安排在清晨5点50分由宋皇台站开出往屯门站的特别班次，港铁管理层同一众铁路迷登上列车庆祝，开车一刻乘客兴奋欢呼，今日一早已经有过百人在宋皇台站外等候，有铁路迷说凌晨零时已经到场，认为屯马线是全港最长的铁路线，通车意义重大。亦有铁路迷说本身住在洪福村，经常到九龙城拍摄巴士和到九龙湾一间电视台追星，相信新站启用后由新界西到九龙城及九龙湾一带都更加方便。 港鐵管理層在站內舉行剪彩儀式，港鐵主席歐陽伯權說，屯馬線通車是港鐵重要里程碑，鐵路橫跨新界東西，希望為香港增值，帶來經濟新動力。泰國的新一波新型肺炎疫情未見緩和，政府宣布收緊首都曼谷和周邊五個府的防疫措施，包括禁止餐廳堂食，由明天起實施為期一個月，其他措施包括商場要在晚上九點關閉，禁止超過20人的派對和活動。另外，由於曼谷自上月起先後有37個地盤工人營地出現群組爆發，當局宣布關閉6個地區的地盤和圍围封工人营地，亦会设置检查站，限制地盘工人流动，以免疫情蔓延。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一名男子试图进入客机驾驶舱，并打开舱门，透过紧急逃生滑梯逃走，被捕后送院治理。事发喺当地星期五晚上。联航快运一架前往盐湖城的客机正由滑行道滑行至跑道准备起飞，机组人员发现这名男子离开座位，大力拍打驾驶舱门，之后突然打开机门，紧急逃生滑梯随即打开，这名男子随即跳落机，暂时未知他的动机，飞机其后返回闸口，当局正调查事件起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思培私家星期天。 今集我哋嘅嘉宾又住咗喺香港九年，做紧客户服务经理嘅 Melissa。Hello，Melissa。 Hello， nama saya Melissa。Saya sudah di Hong Kong selama 9 tahun。Dulu mulai datang ke Hong Kong karena mau pursue undergraduate degree di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an after that udah do masters in the same uni dan sekarang bekerja di software company as a channel account manager。 Melissa 话佢咧就喺香港中文大学完成咗学士同埋硕士学位，而家就喺一间软件公司度做紧嘢。嗱，同你倾偈当中咧，知道你都几满意而家嘅工作。咁喺呢份工作入面啦，你觉得最中意嘅部分系啲咩咧 ？Yang saya paling suka di kerjaan saya sekarang karena itu relationship based. Saya enjoy banget buat ngobrol sama orang-orang. Dan itu salah satu kerjaan saya di mana saya harus bisa meng-guide partner-partner kami di Indonesia untuk menjual software dengan cara yang benar dan agar bisa mengaplikasikan sistem implementasi kami agar partner-partner bisa follow. Jadi lebih seperti meng-guidance, menjaga relationship, dan juga build personal dan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bersama orang-orang yang saya deal di keseharian bekerja saya. 佢话佢最中意就系同人建立关系嘅部分啦，因为咧佢好中意同人倾偈噶。 平时他的工作有一部分就是需要协助他的合作伙伴去用他们的系统，令到他在工作当中可以跟这些人建立到个人和合作的关系。同时间他亦都需要同印尼的合作伙伴去制定一些有效的销售方法，所以其实呢他的工作都挺多不同的范畴的。那一份工作有开心，当然亦都有挑战。这份工作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Oh, for difficulty, jadi challenge terbesar saya di role saya di company ini, which is namanya Odoo, is a business management software company dari Belgia. Challenge-nya lebih ke kalau saya handle partner di luar yang bisa bahasa Indonesia dan bahasa Inggris. Jadi kalau di luar Indonesia, di luar Australia, saya harus bicara sama partner dan klien yang orang Vietnam gitu. Jadi kadang Inggris mereka juga limited. Saya juga of course gak ngomong Vietnam, bahasa Vietnam. Jadi kebanyakan saya memitigasi problem dengan cara komunikasi melalui Skype atau melalui email gitu. Jadi saya bisa Google Translate kalau saya gak ngerti dia bilang apa, atau dia bisa Google Translate apapun saya komunikasikan dalam bahasa Inggris gitu. 他说呢，在香港的这份工作他觉得最大的挑战呢，就是跟一些不懂印尼文或者是英文的合作伙伴做沟通。因为呢，有时他会有一些越南的客户，他们的英文能力呢相对来讲比较有限一点，而 Lisa 呢，他自己又不懂越南文，那怎么算好呢？他说现在呢，他就会用一些网上的翻译软件去翻译一些他不明白对方想表达什么的字，之后呢再用电脑的通讯应用软件或者是电邮去回复他们。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现在就算大家语言不通，仍然有办法可以沟通到。除了工作， Melissa 呢，她也有很多的兴趣。不如下一集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香港的生活和有什么兴趣啊。今集多谢 Melissa， Thank you。 1877-23588。如果你咧今朝早都有一啲开心事、乐事、美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话咧，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嚟嘅1872-38888。好啦，首先咧接通咗嘅咧就有杨太，早晨杨太。 系啊，早晨啊，芭比。 早晨，点啊？ 好开心啊，又同你讲电话。 系，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讲啊？ 有啊，今日我个细仔杨家健，同埋我个新抱蒋之平咧。今日结婚六周年啊！ 哇， 系啊，咁啊好祝福佢哋相亲相爱啦，一路都甜甜蜜蜜啦。 系 啊，仲有个大仔咧杨家耀啊，同个新抱邓佩仪咧，就下个礼拜7月7日咧就结婚14周年啊！ 哇， 咁我都祝福佢哋又系甜甜蜜蜜相亲相爱啦。 我觉得咧，你屋企咧煲糖水都唔使落糖噶啦，因为咧咁多甜蜜蜜嘅嘢咧，全部咧对住你咧已经够晒甜噶啦。 又见到你都甜啦，爸爸。 我听到你哋讲我先咁开心啫，真系啊！几时先恨到？哇！我嗰个要大要即系嫁人咧，我搵个女婿有排等。 你嗰个都翻幼稚园啦， 幼稚园啫嘛，几时好似你咁啊？咁你有冇孙啊？ 有三个孙女啊！ 真系乐也融融喎，好热闹喎！ 哎呀，多谢你啊！ 你唔好客气，我多谢你啊！真讲啲开心嘢我听下。 咁我都祝福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大家咁话，大家都要保重啊。 系啊，咁芭比你同我点一首歌啦。 好啊。好啦，多谢晒你啊！ 好 啦，等我帮你找一下啦。 好 啦，多谢你电话，拜拜。好开心，有时咧，即系听到大家讲下自己屋企嗰啲人咧，好热闹啊，或者系有啲嘅纪念日啊、生日啊等等咧，其实真系觉得好开心，因为你觉得身边有好多人咧，都愿意话俾你听，屋企有好多开心嘅事发生紧啊，亦都愿意将呢一啲嘅正能量咧分享俾我哋所有听到收音机嘅人。就算你呢一刻咧，可能啊好攰或者好忙，甚至乎系处于人生可能未必一啲经常会有喜事发生的阶段，都希望你可以分享到这个的快乐在空气当中好像捞到一些正能量一样，可以帮到你，希望开心一点。好了，今早第二个电话是哪一位呢？早晨。 早晨。 何姑娘早晨。 是 啊是啊。 你姓林还是姓严？我真的记错了。 我姓林。 我有时记错了，你严惠有 点话。不要紧，怎样？ 我知我快拉你通过电话的了。打过很多次都不通。 是啊。 我想那个男仔都快认得我的声 音。是啊是啊。是啊那你今天为什么打来的？ 我不嬲都想打来的啦，不过。抽唔到啊嘛，唔系唔通啊，抽唔到啊！ 可能时间唔够啊，因为我哋次次都逼住逼住逼住咁啊，塞到最后一秒钟啊，次次都讲到。 希望你哋工作愉快啦。我有个家姐有个仔喺美国，我又希望佢嘅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啦。又希望佢又早日做老板啦。最紧要就希望啲疫情早日消失啦。 系啊，呢个真系个个都系咁谂啊。 又希望啲嘢贵啊，你都觉得啦嗬？ 系啊，即系都好厌闷咯，开始去到系咪啊？有冇啲觉得都系始终唔想习惯呢一个疫情啊？ 咁啊，个都唔想啦，边个想啲嘢贵？ 系啊， 系咪？我谂老板又唔想，伙计又唔想啦。 系咯，最好咧就自己银纸多多，啲嘢咧就平咁样。 咁啊，梗系想啦，边个咁？边个唔想啊？你哋够想多啲人工啦。 个个都希望啦，希望自己做到嘅嘢可以得到一啲回报啦。那个回报未必一定系金钱嘅，但系可能系一啲嘅赏识啊，或者一啲嘅正面嘅回应咁样咯。 消失，大家就除咗啲口罩，过翻啲繁荣嘅生活啦。 系啊， 而家最闷嘅就所有节目都取消晒。譬如好在大戏又有翻啲系嘛。 吓，你系咪平时都中意四围去嗰啲嚟噶？ 咁又唔系，不过好似。除了买餸啊、銀行啊，都冇咩遠嘅地方去，又方似乎悶啲咁嘅，係嘛？我諗個都 係 啦。 係啊，不過咧又好得意嘅喎，今年咧我都聽到有好多人咧，就係平時咧可能本身如果俾佢放假咧，或者冇乜嘢做嘅時候咧，都係中意喺屋企度消遣嘅，即係可能睇下電視啊，或者瞓下覺啦。但唔知點解咧， 平時做嘢悶， 係啊， 平時做嘢。 攰，咁啊想休息下咁啊啫，同我哋啲唔同噶嘛。 但系咧唔系喎，我今年听到嘅咧就系咧呢一类平时即系好攰唔愿出街嘅人咧，都因为唔知点解疫情咧，就觉得啊，我都好想出去啦，就特别觉得咧好似仲辛苦咗，即系明明平时都唔出街嘅，但系咧疫情嘅时候咧就觉得好似特别唔习惯。 诶，咁啊个个人唔同咧，我讲我自己啫，我唔系讲一律啊嘛。 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不过都希望啦，大家即系当然不希望习惯，但亦都希望不会话适应得太过辛苦咯，即系呢个过渡时间都要希望好啲咯。 活动又少咗啦，大戏就有翻啦。好似粤歌演唱会都冇咗好耐咯， 有啲都有嘅，我见而家都仲有得睇嘅。 佢收音机冇宣布啊，你以为宣布大戏啫嘛？ 睇下有啲乜嘢演唱会啦，我哋通常。 不过大戏咧就系收得过粤歌演唱会嘅。希望又嗰啲社团啦，街坊会又早又做翻以前嗰啲节目咁咪好啦。 好闷啊，系嘛？ 好啦，我都唔再嚟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好啦，多谢。嗱，即系希望嘅，个个嘅生活啦，或者自己希望中意嘅一啲娱乐咧，都可以尽快恢复正常啦。无论中意啲咩都好啦，都系意味住如果能够一切都系重回正轨咧，即系话疫情好翻好多啦，个世界又唔需要有咁多嘅制限啦。即系唔需要太担心要戴口罩啊，保持社交距离啦。梗系个个都想啦，我都好想啊，可以除口罩同个小朋友出去玩下啦。不过想还想，而家都系等下先啦。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梁太。 我咧就想赞扬下嗰个威尔斯医院嗰啲医生啊。 系点解咧？ 照。照骨科啊，物理治療科啊，嗰啲睇醫生嗰啲嘅，嗰啲醫生個個都好嘅，即係我就好滿意咯。但係咧有啲人咧都唔滿意人哋，又話人哋慢啊乜嘢乜嘢嗰啲又唔啱咯，咁樣咯，咁樣啊，最好個疫情快啲過啦。 係啊係啊， 係嘛？ 我都有見過咧，等候即係輪嘅人嘅都會嫌慢嘅，因為通常大家都好心急，好想快啲完成咗睇完個證啦，就快啲去攞完藥就快啲走。但係有時都冇辦法，即係有時檢查，你做得快咧，你又擔心喎，哇，係咪真係 check 清楚㗎？咁但係你等得耐咧，你又覺得點解等咁耐㗎？ 唔係攞藥嗰啲都好辛苦㗎， 係啊， 因為好多人攞藥。咁样嗰啲人又系不停咁喺度闹，咁样咁我觉得嗰啲人咧，即系你唔好要求咁高咧，人哋做嘢嗰啲人都好辛苦噶嘛，咁样就真系而家嗰啲医生啊、姑娘啊嗰啲咧，嗰啲啊，就算嗰啲啊姐姐啊，个个都。即系对嗰啲老人家都好有爱心嘅， 系 啊，我就表扬下佢哋嘅啫，咁样咯，咁样就最好个疫情快啲过。大家都開心啲咯，咁樣咯， 係啊係啊，我覺得咧各行各業咧都有啲好有心嘅人嘅，即係可能佢哋係真係好有呢一個嘅耐性，同埋好有呢一個嘅專業精神去做呢一個工作，就算幾攰啊，或者有時真係好我自己有啲瑣碎事好煩啊等等咧，都會處理得好好，咁我都覺得呢個係好犀利嘅。咁但係我覺得有時我自己都會諗噶，即係如果到我有一日去到啊點解咁耐嘅時候咧，我就會問自己一個問題啦。如果俾我入去做，我会唔会快啲咧？跟住我就谂啦，我应该都唔会啦，应该会仲慢。咁通常咧，你就唔会要求太多，即系会觉得都系一个合理嘅速度啦。即系当然唔会话太过慢啦，咁样。 都睇到过晒时嘅，有时个医生都 系咪啊？都辛苦啊，嗬。 即系因为你而家好多老人去睇医生啊，真系冇咁样，但系佢都好有爱心。有时咧，你企得耐咧，佢都即系尽量有时俾张凳你坐咁样。咁样已经好好啦。以前边有咁好啊？ 其实以前都好嘅，因为你讲紧咧，我以前咧就时时都陪我外婆去你头先讲嗰度复诊嘅，基本上可能一个月都有一次咁上下啦。咁又系要起码预咗三四个钟头去排噶啦，即系逐个等叫名，跟住分流，跟住又等，跟住又攞药咁。咁我哋咧嗰阵时，因为我细个啊嘛，咁我负责做啲走走趯趯嘅工作啦，即系帮手登记啊，帮手去举手喺。咁或者最屘去攞药啊，即系做跑腿嘅工作啦。咁所以有时都即系明白嗰个流程，同埋咧， 都真係會見過有好多，即係一係呢就覺得等咗好耐啦，一係就可能其實都唔係真係好耐，但係自己又好心急嘅病人啦，即係各樣嘢都有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即係其實由幾十年前到而家呢，咁多年嚟呢，醫療界呢同埋醫護界呢真係好犀利。因為我覺得呢一個行業係特別需要耐心同埋耐性嘅， 唔係而家耐心好咗好多。 係啊係啊，而家更加進步啦，即係亦都多謝咗好多嘅科技嘅發達啦，同埋即係啲人手嘅安排都係更加好啦，比起以前。咁希望越嚟越進步咯，都可以受惠到我哋啲市民咯。係 啊係啊，多謝你啊！ 你唔好客氣，我多謝你就真。 大家身體健康。 係啊，大家咁話。好啦，多謝曬你電話，拜 拜。拜拜。 真係嘅，好多謝各行各業咧。勞心勞力嗰個付出嘅，無論係自己可能有好多嘅困擾啊、疲累啊各樣嘢啦，但係咧都從來都唔會將自己嘅難處咧擺喺自己面上面，對人嘅時候亦都係抱住一個好專業嘅態度同埋精神啦。其實呢一樣嘢已經係非常非常值得我哋去尊重啦。試問下你自己，你諗下啊，你係咪真係可以每一日咧都將自己嘅一啲情緒或者煩惱咧拋諸腦後咁樣去笑面迎人，或者係維持住自己嘅一個專業嘅素质去工作呢？定还是其实你以为自己笑面迎人，但其实原来都将一些情绪摆在面呢？其实这件事是非常难去处理的，所以我觉得有时真的要将心比心，即是自己见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先想一想、啊、会不会都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咧，企喺對方嘅角度度睇下咧，咁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咧面對呢啲時候咧，亦都冇咁嬲啦，亦都可以冷靜啲去處理問題嘅。好啦，我哋聽一聽下一個電話咯。早晨， 早晨， 鍾女士，早晨， 早晨， 系啊，點啊？ 哦，冇啊，我個孫女咧，星期二生日，咁咧咁佢生日咧就想祝佢身體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咁之前咧就成日同我鬥氣嘅，咁而家咧呢輪咧就乖咗啲咯，嚇冇同我鬥氣咯。 係啊，一乜嘢夠要鬥氣嘅，成日都 係啊，唔叫我噶， 係 啊，好 係咪想吸引你注意咋？其實吓，系咪想吸引你嘅注意力啊？即系有时，其实我特登唔叫你嘅，同埋你玩下嘅啫，咁唔系噶。 佢而家都系做嘢噶啦，咁而家咧就乖咗好多咯，吓，会出都入过嚟叫阿嫲咁咯，系啊， 有时都冇办法噶啦，即系唔知点解千丝万缕有咁多呢啲事情，但系 而家啲人知唔知嘅？后生嗰啲咧又成。连啲碗碗筷筷叫人唔洗咧，就劈晒喺度，等我放咗翻嚟，我又要洗。咁我点解你自己一个人食完，你自己啲碗筷你洗一下啦？阿嫲都要翻工噶嘛，系咪？翻嚟都要执下嘢噶嘛，咁你自己洗翻嚟。我叫一百次都冇反应嘅，真系激死我！而家叫两叫我都唔使叫佢啦，唔理佢，自己做到就做啦咁样。 但系通常咧，我唔知道你嘅情况系点啦，但系咧，通常我自己有接触过呢啲个案咧，就系因为嗰个人咧由细到大都唔使做嘅，所以咧。就覺得都唔需要繼續做噶啦，咁所以去到任何地方就唔做咯，係咪咁噶？ 可能係咁嘅啫，可能習慣了， 嬌生慣養咗係嘛，所以我不嬲都唔使我做噶啦，咁 係啊，係啊，完咧就撇喺度噶啦，啊唔會幫手做下噶，真係激死你啊，真係， 唔好激氣，唔好激氣， 即係你講得啱，可能真 係 習慣 啦，唔緊要啦， 有個小朋友，你第日都唔好習慣啦，真係要 係啊，而家要訓練佢做啊，係啊，要訓練佢服侍埋我添啊。 希望 即系讲笑咁讲啦，不过真系嘅，我觉得有时都要俾佢哋自己试下唔同嘅嘢咯，咁都系一个好嘅改变嚟嘅。如果你话而家开始可能个关系又再软化啲嘅时候，咁啊多啲沟通咯。 而家乖啲咯，我都同佢老豆讲，哇！而家你个女咧好似有叫我吓，要乖咗啲。以前唔叫我噶，我衰女包真系嬲到我死啊！真系当我好似仇人咁样噶。 有时都要慢慢相处，慢慢融化，即系都唔知点解嘅。有时 唔出声又唔叫你，又唔理，好似当你透明咁样。我佢唔叫我，我咪唔出声咯，系咪？咁而家咧又即系咧又自从佢有病嗰次打我嚟叫我，阿嫲你唔好同佢睇医生，我好咁啊冇理由唔好噶嘛，系咪？咁带睇医生啦，带睇医生又同佢食嘢，咁啊呢样嗰样咁啊同佢倾下偈咁样，咁话。咁就即系可能系咁样嘅关系好咗啲啩，系啊。 有时都系需要一啲机缘嘅，即系人同人就系咁得意嘅。即系平时可能好地地，大家好似两条平衡线咁咯。即系你有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咁样。但系有时有啲嘅交集之后咧，可能又会多咗一啲嘅相处嘅机会啦。大家认识大家多咗嘅时候，咁、那个关系自然就可能会有啲改变咯。 可能系唔定啦，真系。 希望你哋越嚟越好啦。 大个女啦，唉，即系样都识谂啦，系咪？ 系啦，乖噶啦， 我哋都几廿岁咯，系咪啊？啊，即系咁样咯， 系啦，会乖噶啦。 诶，后生人咁啊，但不过佢唔知听唔听到，我唔知啊。 哦，你可以叫佢重温都得嘅，如果唔系就都唔紧要啦。总之都系你嘅一个心事啦，即系你记挂住佢呢样嘢咯。 不过就系我朝早听你的电话，个礼拜我听你的电话。 哦，多谢多谢。 系啊，我而家仲系做紧嘢噶嘛。 哦，辛苦辛苦啦，努力啦，我哋一齐。 是啊，我仲有几个月退休啦，唔使做咧。 哇，真系好啦，硬硬脚啦，到时就真系可以啊，系咪啊？系咪真系硬硬脚噶？ 祝你健康啦，你嘅小朋友快高长大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好，拜拜。 好啦，我哋赶紧要听呢个钟头咧最后一通电话啦，哇，要快啲讲先。早晨， 早晨， 早晨啊，黄婆婆。 系啊，早晨啊， 系啊，点啊？系啊，诶， 我咧就听日生日，咁我首先。我就想祝自己呢就身体健康啦。 嗯。 咁我身边啲人呢又系身体健康啦。 嗯。 同埋呢个疫情呢快啲过。 嗯。 希望能够人与人之间多啲见面啦。 是 咁样子。 嗯。 就系咁样嘅啫。 嗯。 同埋呢仲有一样嘢呢，我就时时都会听你哋嘅电台。咁有一次呢我就听到你哋嗰个节目呢就喺度讲话食鸡蛋食几多隻啊又成啊咁样喎。 嗯。 咁呢就话食几多隻鸡蛋食咗之后即系唔会滞啊或者即系发生意外啊咁。有一个办法就系我哋后生嗰时候我哋都几贪玩嘅。嗯。都是大家输到啊食几多几多只鸡蛋冇事啊。咁有个方法咁我又好想讲喎。 係点样 呢就将嗰啲鸡蛋打发冷去之后呢就搵个收机啦咁样就煲滚啲滚水。咁将佢淋落好似啲面条咁样呢咁样一路咁滚起呢咁嗰啲蛋面呢就一路熟咁样囉。咁就变咗有水囉咁样呢就食几多只。都冇问题嘅， 即系变咗有啲水分咁系嘛？ 吓， 嗯，我都大概开始幻想紧你讲嘅呢个方法点样整？ 系啊，因为嗰阵时我哋都试过输到嘛，食几十只， 即系试过咁样食法 嘅咧，我就唔记得咗。 哇，都好得人惊啊！食到咁多只， 好聪明啊！佢用呢个方法，竟然赢咗我哋啊！佢我哋每个人咧，仲要请我食翻一餐晚饭。 哎呀，好啦，嗱，今朝早咧同你倾住咁多先啊，不过都几有趣啊！有时即系虽然咧就唔鼓励大家去玩呢一啲咁样嘅游戏啦。但是呢即是如果是一些生活小智慧的话呢都不妨可以增进一下知识的。转头呢七点钟之后呢会有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中国疫情持续反弹单日新增18,270宗确诊个案是2月5号以来最多。再多23名患者死亡。報道說雖然新增確診人數持續上升近一個月，但在疫苗接種計劃之下，單日死亡病例維持在大約20宗左右。英國至今有近84%的成年人已經接種一劑疫苗，61%人已經打了兩針。幾千人星期六在倫敦市中心遊行，抗議政府推遲4星期解除防疫措施，認為封鎖措施影響民眾的自由和權利。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驟雨較多和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為31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天色好轉。現在的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to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如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八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今年难民电影节透过四套纪录片，想带出咩主题呢？ 今年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共融。咁而家喺疫情之下啦，有好多唔同嘅人权嘅问题啦、战争啦，所以我哋好希望用到共融呢个主题咧，讲多少少多元性别啦、多元权益啦，以及甚至系讲紧一啲已经长久嘅战争，大家都可能遗忘咗或者麻木咗嘅。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早晨，成日嚟到7:07，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 ，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德曼德曼， 咁啊，继续咧听紧我哋第二个钟头嘅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嘅听众朋友啦，再一次同大家讲一声早晨 ，Selamat pagi，Selamat pagi， 哇，我想讲咧，我琴晚咧真系瞓唔着啦，半夜，我发觉我成日都系咁样嘅呢排咧，夜晚黑咧即系醒好多次。咁我最近咧就亦都因为有一个習慣咧，就係半夜如果醒咗嘅话咧，我就会悄悄地开着个收音机嚟听下嘅。咁跟住一听咧，通常越听就越瞓唔着嘅，即係越听越精神啊！啲歌好听㗎嘛，即係听下啲歌啊，听下啲主持人介绍咁样啦。咁啊听下听下就瞓唔到啦。咁跟住咧，我琴晚咧就喺度睇人嚟报纸啦，因为瞓唔着嘅话嘅关系啦。咁我就睇緊啊最新嘅疫情数字系点样咧？跟住我就见到哇，即係都有好多新闻图片咧。就影住一啲医院嘅出边啊，即系直情系室外嘅位置咧，就搭建咗好多嘅帐篷嚟到应付呢一个咧，因为床位嘅需求实在太大嘅增量嘅关系啦，所以咧就好似我哋之前咁样啦，即系要急忙地起一啲嘅床位啊，或者系一啲嘅医疗嘅设备啦，去到应付呢个需要。但系咧嗱，我见到个图片咧。嗰、那個嘅設備同埋嗰個嘅環境咧，就認真好似咧，唔係真係咁似一個即係正規嘅醫療裝置啊！ 係啦，咁因為咧，格巴比我睇咗嗰個畫面咧，我就 share 翻啦。印尼嗰度啲人而家都有比較少少擔心噶啦，應該多多擔心添。因為咧就係、是、星期六嘅時候，6月26日啦，係又創咗新高啊！印尼個全國家嘅數字，咁就最 last 咧就係、是、有大概嗰一日咧大概20,000+新嘅 case，咁就最嚴重嗰個城市咧，就係、是、耶加達啦，係最多啲 case 嘅。咁就係話呢啲係咪因為之前咧啲人齋戒完之後，然後開齋嗰啲，然後再加加埋埋啊，加加埋新嗰啲strain 嗰啲 virus 咧，咁就。應該都有影響嘅，咁就話係全國家咧都要係留意留意啦，啲人。咁耶加達嗰度咧就話係，不如咧呢、這個嚟緊星期六、星期日咧都係唔好出街啦，喺屋企啦咁。因為就我有個朋友喺香港嗰個都有講，因為睇印尼人啊喺印尼嗰啲社交平台啊。好多都仲係好鍾意去行街街呀、啊、去大度玩呀、啊、咁樣。變做係咦點解咁樣嘅，就係、是、好似係印尼嘅心態呢，係通常係唉唔好理咁多。印尼你知道有一個心態個印尼人係叫做 relax。咁如果係講印尼文係散低。 散低。 好似你嗰啲普通話嘅三代啦。咁就散低， 散低系就系 relax 咁解，即系遇到一啲困难嘅时候咧，就应该要放松自己，系咪咁嘅意思？ 你可以话系放松自己，或者系我觉得系唔好谂去变做系逃避，但系个问题仲喺度，你就系你 夾硬唔諗佢咯。所以印尼人有時好多人咧就上個星期我哋教你話咪boss 係你叫你個馬子間、你個僱主，或者係啲 friend 咧我都可以嘅 boss 上低，或者係上低啦 boss。即係叫你 relax 啦，我即係唔好咁緊張啦。但係呢一個如果平時嘅時候都好嘅個心態，因為印尼人你見到咧係比較 relax 嘅，佢個 outlook 喺咧喺個世界啊，佢個生活嗰度咧係冇咁緊張嘅、你見到嘅， 我見到啊， 係啦。 特別係當如果姐姐即係做錯嘢嘅時候，神低 boss 咁。 哎呀，唔好啦，你唔好咁樣啊，格格boss 即刻爆血管，哇！天啊！ 嗱，呢個講笑嘅啫， 唔好啊， 即係用一個鬆容嘅態度去面對，但都要正視問題咁嘅意思。 係啦，所以就係變做係頭先話係點樣，都係冇咁多去行街啊、旅遊啊，喺印尼當地啦。咁、就變做咧，印尼嗰度有個動物叫做咩動物園啊？ 動物園， 動物園咧都而家暫停唔開住啦。咁就話人哋都會去睇嘅，仲係。咁变做你去嗰度唔开住，咁人哋咪希望唔出街咯，唔好去咯，咁样冇。 因为我自己感觉上咧，嗱，我都系听阿先生有时讲啦，或者听自己屋企格格有时分享啦。感觉咧真系印尼嗰一边嘅一啲防疫措施咧系比较少嘅，即系可能佢系都有打击一啲唔戴口罩嘅人啦，但系佢嗰个规例又唔系好似我哋香港咁，即系譬如话好严捉嘅，或者系真系有啲纪律部队去捉嘅咁，可能就系初就系靠一啲自己自組的一些團體啦，或者一些村民啦，咁樣去打擊呢一樣嘢啦。咁甚至乎話社交距離啦，或者而家係咪真係做足防疫措施咧？你有時見到新聞圖片上面咧，依然都係冇乜呢一樣概念嘅個感覺上。咁所以即係見到啲數字係與日俱增嘅時候咧，亦都會有一個擔憂、就係喺香港印尼姐姐咧都有提過嘅，就係話嗱，你知咧，工人姐姐咧，如果係完咗約嘅話咧，咁可能佢哋會翻去啦，或者會再揾一啲新嘅工作，咁都會涉及咗一啲咧，即係需要翻家鄉，或者如果真係需要放假時候翻家鄉嘅一啲安排。之前呢飛機都依然都仲有啲嘅，即係有一段時間嘅時候。咁但係咧，又亦都有一段時間係真係冇飛機啦。咁好啦，去到而家最近嘅時候咧，我就開始聽到印尼姐姐就講啦：我有個朋友咧，翻完印尼之後咧，翻唔到嚟香港啊，咁樣。咁到底呢個情況又係點解咧？ 咁就係、是。嗰度要翻翻嚟咧，亦都係有啲步驟要做嘅，亦都係要攞嗰個健康證明啊，同埋要去嗰度 test 嘅。咁、有咗嗰張信啦，嗰個證明咧，你先可以登機啊，可以飛香港嘅、但係亦都你都要知啦，係多人要嚟噶嘛。咁、又到唔到你飛咧，就另外一回事啦。同埋係而家飛香港嗰啲城市之前啦，而家停咗嘅，因為係星期五開始就 冇得飛啦， 冇得飛嚟香港啦，啲印尼嗰啲機。咁之前嘅時候咧，係好多啲城市都飛唔到，冇咁多 direct flight 嚟香港嘅，變做係 轉機啦。 咁多人要飛，咁會唔會你飛得到咧？另外一回事啦。咁、就有呢個情況咯，阿 Mary。 啲機票有冇真係貴咗好多咧？如果係咁嘅話， 你話咧？ 咁梗係有啦。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諗清楚，即係如果呢段時間嘅話，即係其實都之前已經好一段時間唔鼓勵大家。而家翻家乡啦，尤其是喺即系斋戒过年嗰一段时间咧，即系已经讲咗话好多地方都封噶啦，唔俾啲人咧去到印尼，就算你落到机咧，都入唔到去你要翻个家乡嗰啲地方噶嘛。 同埋咧，格 Barry， 因为呢一段时间咧，就印尼嗰度嘅外交部啊，Kementerian Luar Negeri Indonesia 啊，就真系有呼吁香港印尼居民啦、如果喺香港住嘅。你真的需要做嘢嘅，即系譬如话系我啦，噶 Barry 系咁。如果真的你需要喺香港做嘢嘅话咧，避免翻印尼啦呢段时间。呢个系佢个印尼嗰度讲嘅吓， 即系 official 叫大家唔该你唔好翻嚟。 咁如果系你觉得你需要翻印尼嘅话，冇人话你唔可以翻， 系 咁你要翻你照翻。但系、如果飞唔到翻嚟香港嘅话咧，呢一个嘅 risk 咧。你要自己咩啦、你翻唔到嚟嘅话咧，咁点咧系你自己要自己承担啦。咁、但系如果咩唔需要嘅话咧，你可以继续喺香港咧，咁就你继续香港啦。 因为香港都稍微安全嘛， 对比起人嚟嘅话系嘅， 对比好多地方嘅咁样边， 同埋亦都即系要注意一样嘢，就系当你可能要去一个长途嘅机啦，或者你要去舟车劳顿去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风险会存在喺度。即系你见大家搭飞机嘅时候，咪好紧张嘅，即系又会可能嗰啲防护装备会再做得足啲啦。 但系而家好似少咗呢啲包晒成头啊，或者唔去厕所啊，成程机好似少咗呢个情况啊。我隔篱边， 我又觉得我依然听到有人系咁样做， okay. 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少咗咧？我就真系唔知啦，因为我自己都冇搭过飞机啦。咁但系我亦都有听过有啲即系从事空中服务员嘅朋友讲，就话依然都仲系咁样嘅，有呢啲个案，有呢啲情况嘅。咁同埋佢哋自己去服务客人嘅时候，亦都有减少咗好多步骤，即系可能有好多个程序啊。亦都真系会省却咗嘅，因为疫情关系。咁所以都希望喺一啲即系唔同嘅措施夹攻之下咧，可以快啲令到啲数字回落翻啦。咁到时咧，先至慢慢去计划到底点样翻家乡，同埋点样翻翻嚟香港啦。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嗱，頭先一路咧就講緊，即係到底應唔應該翻去啦，同埋都有啲官方嘅消息咧，就係鼓勵大家，即係如果可以嘅話咧，如果唔係特別有需要，就不如留喺香港，唔好特別話翻印尼啦咁樣。 係嘅，如果我自己係一個印尼姐姐咧，爸爸咧，我自己真係我係嗰度思考，我係印尼姐姐咧，我都唔會離開香港住。 嗯， 如果我真係仲係想喺香港揾錢嘅，喺香港做嘢嘅呢段時間，我會咬住牙根，牙根熱熱。啊，啲山泥啊，換到跌入布冷到路，即係都係唔好翻去住，因為點解咧？一來香港稍為都安全，第二樣嘅咧就係香港人而家都係肯請啲印尼姐姐啦，亦都係分鐘人工會高少少，係 有市場啊嘛， 有市場啦。咁如果係對我嚟講咧，我會繼續喺香港服務啦，因為點解咧？呢、這個都係變做我做嘢都唔錯啦，變做係我份工都保得住啦，我又可以揾多少少錢啦，同埋我可以去嗰度幫屋企人啦，同埋最多我自己亦都屋企人唔係太擔心啦，變做係等長少少時間啫。如果係大家都健康嘅話，我翻印尼，我今年翻唔到嘛，出年翻咯，冇乜問題㗎。 我都有問過我嘅印尼姐姐嘅，咁啊印尼姐姐就話：，其實如果咧你俾我揀嘅話，我就唔想翻住啦。即係呢啲時候咧，都佢都自己都擔心啊。佢唔係話淨係擔心翻到去嗰邊嘅狀況係點啦，佢反而都會憂慮就係可能搭飛機嘅途中啊，或者係on the way 翻到香港翻到鄉下之前嘅一啲路程裏邊遇到嘅一啲特殊。住嘅狀況啊，咁佢自己都覺得，既然有咁多意料之外嘅嘢有機會會發生咧，就不如唔好冒呢個險啦咁樣。 但係 Barbie， 如果你係印尼姐姐啦，你代入嗰個角色先。如果你喺香港做咗好多年嘅話，咁啱咁巧，你個 contract 就完㗎啦，今個月。咁 即係諗住本身係跌埋心水翻去就唔再翻嚟嗰啲啊？ 你諗住係唔做嘢㗎啦，翻去㗎啦，退休㗎啦。咁你會點咧？ 嗱，如果咧我唔係有健康嘅即時隱憂，需要翻到去同我啲屋企人一齊道別嘅話咧，我係會繼續留喺度做多幾年嘢，繼續揾錢嘅。咁我都做咁多年咯。 即係如果係諗住係翻去嘅話，都係因為呢段事情呢、個事情咧諗住。加多一兩年啦，喺香港咁樣。 嗱，我自己對於呢個疫情咧都有少少嘅希望嘅，即係雖然大家都預料唔到佢確實幾時會完，但係我都唔希望佢係十年八載啦。我估佢最多咪捱多一兩年係嘛？我希望係咁樣啦。咁所以如果我真係自己係印尼姐姐嘅話咧，我就一定會選擇繼續留喺香港做到咧，我翻到去安全為止咯。 但係當然啦，如果真係屋企嗰度有啲事，你一定要翻去啊，或者你自己都係有好。多原因你真的要回去的话呢都是没办法的。如果这样因为你要回去印尼都还是可以的嘛。你如果回去的话真的就要小心一点啦，同埋是有机会就如果是回不到香港啊或者是去不到第二个国家都是呢就是你真的准备啦，不要或者是想着是真的退休啦，不来啦。翻印尼啦，長住啦，咁咪埋翻去咯。 係嗱，我自己都有八卦過嘅，因為你知我哋都有識落一啲可能印尼姐姐咧，就係早一兩年翻咗去，咁或者係舊年有一個翻咗去啦。咁啊，舊年我記得咧有一個翻咗去之後咧，就咁啱先係開始係做媽媽啦，即係生 B B 啦。咁今年咧全年都係陀住個 B B。咁我有關心過佢，我哇，你哋嗰邊即係如果個疫情數字咁多嘅時候咧，咁嗱。之前香港我都有呢個隱憂啦，因為我咁啱先之前又係有個屋企人咧，就喺疫情期間咧就係生咗個小朋友嘅。咁我都話啊，如果香港嘅話咧，我哋嗰個配套我就知道啦，即係譬如話有分流啦，或者限制只係每日都只係得嗰個名單上面嘅一個人可以入去探個孕婦同埋個 B B 啫，即係確保嗰個安全啊，即係嗰個名單要好小心、好仔細咁樣啦。咁而出邊嘅人咧，可能只係可以留低一啲嘅食物啦，咁亦都要經過一啲嘅程序去消毒先送入去啦，各樣嘅。呢一啲程序啦， 咁我就問啦，咁印尼咧，你哋如果去做產檢啊，或者係點咧，有冇啲特別嘅措施啊？咁佢話我冇喎，同平時差唔多啦，都係去翻醫院做正常檢查。咁佢話，但係佢自己咧就擔心嘅，因為我諗即係做媽媽有一個嘅警覺性，就係都擔心住即係除咗自己健康之外，自己肚裏邊個 BB 啦，係啦。咁所以佢就話咧，佢係有同自己嗰個嘅主診醫生商量咧，將啲產檢咧係間疏啲嚟做嘅。即係譬如可能人哋平時係三個禮拜至一個月做一次檢查咧，佢可能係兩個月。即係如果冇乜嘢特別唔舒服嘅話咧，就唔會特別去做檢查。即係佢自己有做到呢一啲嘅動作嘅。咁同埋亦都可以理解嘅就係因為佢都話見到嗰個數字比較多啲咧。其實就算你真係願意去醫院或者醫院正常開放俾你做呢啲相關嘅檢查咧，其實嗰個人係好多。即係喺醫院入面出入嘅人係好多，而即係我哋都見到新聞上面都講到話，啲床位已經唔足夠到要去扎營嘅時候，咁我諗可能好多一啲資源啊或者人手方面咧，都無可避免地要去即係重新分配過啦。咁所以即係我都有問過朋友啊，如果你喺嗰邊呢段時間生 BB， 你會唔會擔心啊？咁佢都冇乜嘢嘅，鬆容面對啦咁。咁而家未生嘅，咁咪即係睇下過多一兩個月未來嘅走勢係點樣啦。都仲問緊佢呢個情況。 嗯，因為我印尼都係有啲親戚都就嚟有 B B 啦，咁就我就問佢關於買嘢嘅，咁啊 B B 就嚟出世咯，咁啊買咗啲乜嘢啊？咁當然而家咁樣個情況，你要買多好多大啲嘢啦，咁防疫嗰啲嘢你都要準備俾媽咪啦。咁我話 B B 當然冇得戴口罩啦，但係你有冇諗住買嗰頂帽咧？佢有啲 防疫帽嘛， 防疫帽俾 B B 嘅 ，B B 可以。遮住，咁你 B B 出院嘅时候都自己揸自己私家车，你都系要出里面出到嚟，你谂住系做啲乜嘢？有冇谂住遮？佢冇谂过呢件事啊！佢收尾嘅话，系需要买，需要呢样嘢，佢就话 take 个 checklist。所以咧，香港住嗰啲人咧，同埋印尼住嗰啲人咧，系唔同噶，夹巴边你。你我哋呢度做嗰啲嘢咧，保護自己、保護大啲人嗰啲咧，係真係咧係唔同層次嚟嘅。所以就有時如果你有機會 share 同印尼嗰啲朋友咧，或者香港啲格格都係你哋有機會同印尼嗰啲人 share 咧，可以嗰度 share 知識咯。 大家所以都係嘅，即係如果而家咧，即係有印尼姐姐嚟香港咧，又係要照顧小朋友，或者係真係嚟到一個疫情都即係比較而家叫做都雖然個數字叫。低嘅，即系 touch wood 啦吓，但系咧都真系要做足防疫措施嘅时候咧，雇主都真系不厌其烦咧，即系都不妨讲多几次，你即系觉得有啲乜嘢系需要去请印尼姐姐注意噶，或者喺清洁啊、卫生啊、防疫方面各样嘢嘅措施有啲乜嘢，你觉得你可以教下佢点样做嘅话咧，我觉得系不妨可以同佢哋分享多一啲嘅，真系即系唔好介意去长气啲去教佢讲多两次，因为呢个知识咧，除咗可能用咗喺你自己屋企嘅家。居之外咧，亦都受惠咗佢自己嗰个群组啦，即系譬如同人哋姐姐又会同佢嘅朋友分享啊，点样嘅处理系好咧？因为有时佢哋未必系唔想做，有时真系可能未见过嗰样嘢。譬如好似头先阿先生讲嗰个防疫帽，佢哋可能有啲人真系未见过嘅， 或者冇谂过，所以 系啦。咁所以有时我觉得咧，即系呢一个嘅口耳相传，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咧。希望我啲资讯流通嘅时候咧，就可以帮助我哋快啲对抗到个疫情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屯马线今日全线通车，港铁安排在清晨5:50由宋皇台站开出系往屯门站的特别班次。港铁管理层同一众铁路迷登上列车庆祝，开车一刻乘客兴奋欢呼。今日一早已经有过百人在宋皇台站外等候，有铁路迷说凌晨零时已经到场，认为屯马线是全港最长的铁路线，通车意义重大。亦都有铁路迷说本身住在洪福村，经常到九龙城拍摄巴士和到九龙湾一间的电视台追星，相信新站启用之后，由新界西到九龙城和九龙湾一带都更加方便。 港铁管理层在站内举行剪彩仪式。港铁主席欧阳伯权说，屯马线通车是港铁重要里程碑，铁路横跨新界东西，希望为香港增值，带来经济新动力。香港仔南避风塘发生三级火，有14艘船冒烟起火，至少一人不适，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消防处发出特别通知，说如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可以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警方呼吁船主尽快移走船只，免被火警波及。火警在凌晨大约2:30发生，消防在大约2小时之后将火警升为三级，正是动用6座灭火轮水炮、6条喉和6对烟雾队灌救，又在附近没有起火的船只救出10人。因为亲吻同事承认违反社交距离指引的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辞职，由前财相贾伟德接任。夏国贤说，希望就自己的行为再次道歉，并向家人和最爱的人表示歉意。他不希望自己的私生活分散公众注意力，从而影响国家的抗疫努力，因此决定辞职。首相约翰逊对收到夏国贤的辞职信感到难过，感谢对方为抗击疫情和其他公共卫生事业作出的贡献。有传媒早前刊登相片，显示已婚的夏国贤在办公室拥吻同样已婚的吕莫僚。虽然夏国贤早前致歉，但执政保守党内部和在野党都有声音要求解雇夏国贤。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北部住宅大厦局部倒冧的事故发生至今超过两日，救援人员发现多一具遗体，令遇难人数增至5人，仍然有156人下落不明。迈阿密戴德县市长说，由于瓦砾下发生火警，加上烟雾蔓延整个现场，救援人员面对难以置信的困难，但仍然抱有希望，会继续努力搜索失踪者。面对救援进展缓慢，有亲友下落不明的民众显得沮丧，有人就在附近街道的围栏贴上失踪亲人的相，亦都有人放低鲜花和燃点蜡烛。有报道指，工程顾问三年前曾经警告大厦结构有问题，但未有提及有倒冧的风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喺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点解啲幼犬成日都乱咬嘢噶？ 狗狗的口其实等于我们的手，这个正正就是他们的探索期，我们要好好把握这个时段调教好它，大个就不会乱咬东西了。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阿鲁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二台话你知， 为防止野生动物被非法走私贩卖，印尼几年前引入野生动物侦测犬，负责侦测被藏在出入境行李里面濒临灭绝的灵长类动物和印尼特有鸟类。 首只侦测犬贝利投入服务近3年，它属于猎犬品种，靠着灵敏的嗅觉，无论是在游客的行李之中，或者是港口大量的货物堆里面， 一发现异常情况，佢就会即时通知佢嘅领犬员。 贝利开展工作以嚟，已经救出至少6000只活体野生动物，同时协助印尼当局捣破多个野生动物贩运集团。 贝利亦都成功拦截大量已经被屠宰嘅受保护动物偷运出境，包括动物残骨、象牙、犀牛角等等。 由于贝利咁帮得手，时至今日喺印尼动物侦测犬数量已经增加至到7只，喺各地协助警方同海关执行侦测任务。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欣赏、表达、合作、成事，就系咁简单啫嘛。 黑着白着破坏，不可以说爱，不是每个真情告白，假装冷眼旁观，怎么还不拆穿？怎么就不客观？恼人的惊讶跳关。就打破绽 ，Ooh nonsense， 怎么可能不爱？看不清猜不透的状态，难道是我想太多？你没有怪。 来自韩国的郑容和非常喜欢萧敬腾音乐上的多变和包扎力，于是早前主动联络对方，无论是整首歌的讨论、录制以及 MV 拍摄，都分隔两地进行。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郑容和、萧敬腾《禁爱条款》。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7点39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啦，格先生，我哋咧同大家讲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咯。咁今日咧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噶。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咧本周后期咧天色系会好转。现时星期六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如果今日都要有外出计划的外佣姐姐，就要注意一下今日的天气情况了。 Sekarang suhu udara 29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86%. Hari ini berawan dan juga ada 1-2 kali hujan. Pagi hari curah hujan itu akan lumayan banyak dan juga akan ada petir halilintar ya.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juga akan sedikit cerah lah, ada mataharinya.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1 derajat Celsius. Sedangkan mendatang 2-3 hari akan berkurang, masih ada hujannya dan juga ada saat-saat pendek di mana ada matahari. Di penghujung minggu baru cuaca akan berangsur-angsur jadi cerah. 我想讲咧，之前嗰个星期咧，咪成个礼拜都系落住雨嘅，咁有好多人嚟姐姐咧就好惆怅啦，就系即系啊，到底点算咧？啲衫又唔干啦，但系咧，如果洗完啲嘢咧，又惊住浪嘅时候会有一阵噏味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即系叫做有几阵雨，同埋短暂时间有阳光咧，大家就要担心另一样嘢啦，就系会唔会洗完之后浪出去转个头又湿翻咧？ 通常都系咁样嘅。 喂，嗱，不过咧，讲紧担心嘅嘢咧，即系唔单止系呢啲鸡毛蒜皮嘅家务。 琐碎事啦，就系讲紧咧，嗱，周不时咧都会听到一啲叫做骗案嘅发生啦。之前咧我都仲记得嘅，有一个话咩医治白内障嘅眼镜系嘛，格先生仲记唔记得啊？ 记得啊！ 呢、這个发明都系印尼，即系曾经掀起咗一个热潮噶嘛，系连我屋企嘅印尼姐姐咧都同我讲，哇，呢一个咧犀利啦，即系虽然佢价钱唔算非常非常贵，即系可能都系佢哋人工嘅三分一咁上下啦吓。 哇！ 咁但系咧 都几贵下噶。 喂，咁但系如果啊嗱，系唔得噶，我要讲多次系唔得嘅。如果呢一个发明真系值呢个价钱，而系医得到一啲咁样嘅眼疾嘅话，你买唔买啊？ 我会真系好唔信咯。 嗯，即系你首先会怀疑咗先， 梗系啦，冇咁容易系咪啊？医得到喎， 系啦，嗱，我都觉得 你话系佢系医系嘛，唔系防系嘛， 唔系防啊医，即系我记得佢嗰个图片咧，直情系讲到话本身嗰个人只眼系已经有事噶啦，咁啊影晒出嚟，即系话只眼有啲咩状况咁样啦，咁啊戴完个眼镜之后就变翻一只完全健康嘅眼睛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嗱，都仲有人信啦吓。好啦，最近呢亦都有另外一样嘢呢係同疫情相关嘅一个新闻报道出咗嚟，即係买晒报纸啦呢样嘢下。咁好啦，到底係乜嘢嘅骗案呢？今次又同大家讲下喇喎。 係因为呢係印尼自己呢，因为关于呢个疫情啦，就好多人就觉得係需要买一个健康产品摆喺屋企防下一防嘅。 咪先啦，健康产品。 唔係健康产品喎，係 machine 嚟。点讲呢？呢个点形容呢？ 嗱，如果你问我呢，我觉得香港人呢其实之前都有呢一个意识嘅。你记唔记得呢有一排呢香港都好鍾意个个呢揽住一部嗰啲叫咩空气净化机喺个心口嗰度嘅。 你有冇啊？ 我冇。 我都冇。 其实我想话呢我係好想买嘅。 我都系。但嗰阵时太贵。 我觉得我唔舍得买。 算啦。我唔想同人哋争，唔紧要啦。 我纯粹因为咁嘅啫。即係我嗰阵时係真係想买㗎。跟住又想买啲靓嘅颜色啦。咁呢见到 有一隻顏色冇得揀，亦都好貴，所以你唔要。 係啦，所以我就唔要咯。 我知道你一定係要粉紅色㗎啦。 冇錯啊，你好了解我啊。咁但係冇啊嘛，咁所以就冇啦。咁好啦，去到而家呢，我都間唔中見到有人用嘅。但我最近見到呢好笑啊，有一個狀況就係呢，我有一日出街嘅時候呢，見到有個印尼姐姐推住一架 BB 車呢，嗰、那個 BB 車係綁咗三部呢一個空氣淨化機。 哇，我有錢啊。 跟住我就不其然咁樣就望一望，即係個印尼姐姐推住架車啦，咁就望下隔離嗰啲僱主到底個身上面有冇攬住一部呢個空氣淨化機呢。咦，冇喎。即係所有同行嘅人都冇人攬住嗰部機， 可能唔係嗰部機嚟㗎，係吊喺 BB 個車嗰度俾佢玩嗰啲咧。你睇錯啊，阿媽咪。 唔係，我都幾肯定係嗰部機嚟。但我想講咧，即係大家可能咧個熱潮過咗啦，即係唔想再攬喺個身度咧，就掛曬喺個 BB 車嗰度，俾佢用啦。咁即係有呢個感覺咯。 我之前嘅時候咧，都幾乎買啦，爭少少就係 OK 㗎啦。因為好貴㗎嘛，我都成日覺得算啦。實在得唔得咧？我都是有一个问号的，咁但是我觉得算啦算啦算啦，真系好过冇啦咁样啦。如果得嘅话就得啦，唔得都唔紧要啦，吊住啦，我觉得就系咁样。是 OK 的啦，个价呢个价 O 唔 OK？ 因为同朋友一起买，唔知两个人买平啲啲咁啊。呢个价 O 唔 OK？ 颜色都冇得拣噶，嗰个 O 唔 OK？ 算啦，要啦咁样。但系后屘咧转一转头咧，哎呀嗰、那个价唔得啦，要再加多唔知几百蚊啊，我、就嬲， 就唔要啦， 唔要，索性。算咁样咯，但系印尼嗰个唔系呢部机嚟嘅， 系啦， 系另外一部机仔嚟嘅，系话系叫做 oximeter， 即系materan yang alat kesehatan yang mengukur kadar oksigen， 即系我啲 oxygen 即系你要 氧气啦 嘅睇翻个身体个氧气 含氧量 嘅 how many percent 咁样去嗰度同你度嘅，因为就话系因为呢个疫情咧，你个 oxygen 个 level 系会跌，咁就要去嗰度睇翻有冇升啊跌啊咁样嗰啲嘢，系嗰啲机仔咁样咯。 嗱，我先唔质疑呢部嘢系真定假，同埋 work 唔 work 先啦。我系反而质疑，我就算知道自己个含氧量高唔高，咁我点样帮到自己呢？ 就话如果跌嘅话，你要嗱嗱声入医院， 会唔会太迟啊？ 唔知噶啦，但系就你日日都要 check 住， 我都唔知點樣 check， 講真句我真係唔知道，我未見過，亦都但係我知道嗰個印尼嗰度就好興，哇一定要買啊，擺喺屋企啊，要 check 啊咁樣。 嗯，通常都係咁樣嘅喎，佢哋即係嗰個伎倆都係話不外乎出咗啲新嘢，一定要買啦，個個都要買啦咁樣。就算咧，好似上次嗰個眼鏡咁啦，明明隻眼冇事嗰啲都會買嘅，即係唔知點解好得意。好啦，講翻今次呢一個叫做咩啊 ？Oximeter 係咁就變做咧，而家咧就熱賣啦，印尼多人買啦，屋企要有啦，咁咧就。而家有個騙案啦，係話係有個 Apps，你可以 download。install 去你个手机嗰度，然后咧而家手机咪有啲可以去嗰度用手指模咁样摆入去咁样嗰个位置嘅。 我就系最近见到话咩用个手机嘅镜头测心跳咯。 哦， 系啊。其实我都唔知嘅，即系我见到人哋咁用啫， 得唔得噶？ 我唔知道，我冇试过。 咁佢个位咧系摆喺个 screen 嗰度啦，定系摆喺个手机嗰个 scan 个手指模嗰度？我都唔系咁清楚啊。但系就话咧，你系用嗰个 apps 咧，就可以帮你读好多好多嘢。其中一个咧系读翻你个身体嗰个 oxygen level 有几多，个氧气个 level 有几多。咁我一睇就话啊。是咪而家？但就话系骗案，因为点解咧？分钟咧呢个 apps 系唔系真嘅，就可以同你 cap 咗你嗰啲全部啲资料，加埋你个手指模，要你 keep。日后要怎样用就不知道 了。首先呢，即手机的骗案呢其实都听不少的了，甚至乎有听过人家一些说法，就是譬如可能有些的电话呢，基本上你一接听了之后呢，可能你按了某一些掣，即譬如可能一是不知道选择什么语言，二是选择什么语言呢，可能你基本上操作了那几个密码键呢，已经是触发到它可以读取了你手机里面的一些资料，即包括了可能是个人的账号资料啦，信用卡资料啦，甚至乎是其他更加多的个人资料啦，即这个没人知道。但是呢，我想说你刚才讲的这件事到底怎样能够可以呃得到它的资料呢？ 就说是分钟你要指模被攞咗啦，我唔知佢唔会系手指公先啊，然后定嗰啲手指我唔知 道。即系佢要佢影相嘅，直情系。 我唔知道啊。 嗯，就是、即系总之就系一个程式。 系啦，但系你自己嗰啲资料会唔会摆你几岁啊？你系咩名啊 ？Kili Kala 嗰啲啊，嗰啲 information 啊，但系就系话系好多啲冇必要嗰啲信息。关于你自己嘅，佢都会同你攞，然后咧就未必真系去嗰度帮到你读心跳啊，你个嗰啲氧气嗰啲 level 啊，未必嘅。咁后屘到你知道唔得嘅时候，你啲资料俾咗佢啦。咁日后点样用呢？日后用会唔会突然间有个电话话系你乜嘢乜嘢啊，要攞你啲钱啊，大啲嘢咧？我哋唔知道，所以就呢个就话系要小心，冇乱咁。install、download 或者用啦。 不过都系嘅，因为咧有啲嘅应用程式咧，特别系可能同一啲自己本身嘅健康状态有关嘅程式。譬如我之前咧试过有一啲嘅 app 系做咩咧？譬如可能系记录低你每一餐食过啲乜嘢食物嘅。咁去到嗰啲咧。 打入去嘅 系啦，你自己会譬如输入咗你自己嘅名啊、身高啊、体重啊、年龄啊，即系出生年月日呢啲啦，呢啲嘅基本嘅资料啦。咁其实咧已经系有机会将呢啲资料，即系如果嗰个 app 系真系一个好唔可信嘅 app 啦，头先我哋讲嘅话，咁其实呢啲资料已经系可以去晒嗰个所谓开发嘅人啦，甚至乎系嗰个根本上唔系真系攞嚟度嗰个嘅身体指数嘅程式嗰度咯。咁同埋咧，我见到个。报章亦都讲到咧，除咗话系攞咗呢一啲相关嘅即系个人资料之外咧，亦都有机会盗取埋你银行账户入边嘅钱。 但系呢样嘢系点样楞咧？ 系啦， 我 就唔知啦， 知啦。 但系即系有，即系总之有啲不法嘅途径啦，就一定会有一啲咁样嘅情况，都有听过嘅喺新闻片段上面。 但系实在，如果系有啲apps 都好啊，乜嘢都好咧，如果系要攞太多资料咧，我都觉得系有少少你要咁多资料嚟做乜咧咁样？ 都要自己合理怀疑咯，同埋亦都要谂翻咧，即系嗱，好似之前咁样啫嘛，社交平台话叫你重设个账户，跟住你就。 就走去入咗自己个密码啦，然后啊，可能咧要同你绑定一张嘅信用卡或者要登记咁样，咁你又唔知点解又去填埋嗰啲嘅密码啊、资料啊等等啦，咁呢啲就非常之危险嘅做法咯，即系所以大家就真系要好小心，尤其是咧，我知道印尼姐姐咧同我哋有一个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佢哋好中意继续咧依然系用紧短信嘅方式嘅，即系譬如我哋可能系用紧啲社交媒体嘅软件噶嘛，即系我哋用 apps 嘅通讯啦，佢哋好多时都仲系用 SMS 啊。咁所以嗰个 SMS 咧，佢哋会成日都觉得哦，喺 SMS 度问我密码咧，就好似系你知咧，有啲社交平台咪会 SMS 发送短信同你对嗰个验证码嘅，咁佢哋就觉得系同一类嘅嘢咯。嗱，我哋个触觉点解会唔同咧？就是、因为我哋可能沟通上咧，如果有人喺譬如一啲嘅通讯嘅程式嗰啲，譬如乜乜 Messenger 咁样问你，咁你梗系阿格先生就觉得咁古怪嘅，呢个应该唔系官方发嘅短信嚟嘅、哦。但因为咧，印尼姐姐好多时惯用短信嚟联络咧，佢哋就会误以为嗰个系官方嘅嗰一个账号发嘅一个认证短信咯。咁、所以呢一样嘢亦都要系好小心嘅，即系睇清楚啲字眼啊，啱唔啱咧，同埋唔好立乱将自己啲密码话俾人听咯。 同埋咧，我觉得咧，啲有时印尼人又系嗰啲散低嗰个睇法啦，就话系、我都唔系咩重要人，我钱又唔系太多，银行你要我啲资料好值钱咩？你要俾你咯，类似呢啲。所以但是实在讲真句，有时这些资料呢你已经是流出了，你要拉返返嚟呢冇得做啊。 是啊，同埋呢啲资料到底即係俾一啲不法嘅人去点样去利用嘅时候呢，亦都有好多危险性，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大家真係要自己小心小心啦。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 Sinsa。 好啦，呢个时候咧都有啲重要嘅资讯要提一提大家嘅、哦。 Departemen Census dan Statistik lagi melaksanakan sensus populasi dari Juni 23. Semua keluarga di Hong Kong ini akan menerima surat notifikasi. Jadi boleh nelpon 182021 untuk diwawancara atau mengisi daftar pertanyaannya online sebelum 18 Juli. Dan rumah yang sudah menerima daftar pertanyaannya itu juga boleh dikirimkan kembali lewat pos ke departemen tersebut. Semua data itu akan dirahasiakan. Jadi boleh ikut ya sensus online-nya ya. 嗯，好啦，咁另外咧都有啲系关于抗毒资讯嘅啦。 Dan juga katakan tidak pada narkoba karena selalu ada harga yang sangat mahal kalau seandainya mengambil atau mencoba narkoba. Jadi narkoba jenis apapun ya juga akan merugikan. Jadi di sini mengatakan kalau seandainya kokain, ice bisa membuat kita merasa lah suasananya itu enak, tinggi pada saat itu, tapi setelah itu jadinya itu malah lebih menjerumuskan. Jadi hidup ini lebih berharga dari narkoba apapun. Jadi kalau ingin boleh nelpon 186 186 atau kirim pesan di 98186186 untuk mendapatkan bantuan. 当然啦，最后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关于疫情嘅一啲相关资讯、哦。 Jadi ada vaksinasi program pemerintah untuk melawan COVID-19 untuk orang yang berada di Hong Kong dan sudah terbuka untuk orang yang umur 12 ke atas. Jadi boleh bikin booking lewat sistem online di untuk mendapatkan vaksin di pusat komunitas dan juga boleh juga dibikin janji sama dokter privat. Jadi ada dua macam jenis vaksin di Hong Kong. Namanya ada satu yang BioNTech, itu yang bisa diterima oleh orang dari umur 12 ke atas, dan juga vaksin Sinovac yang dari umur 18 ke atas. Dan vaksin ini yang BioNTech akan harus dilakukan paling terakhir Agustus tahun ini, dan sedangkan seterusnya itu yang vaksin Sinovac masih tetap jalan ya. Jadi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Tapi juga tetap harus ingat kita jaga kebersihan diri dan lingkungan dan lindungi diri untuk mencegah penyebaran di masyarakat. Jadi pakai masker senantiasa dan buang masker di tempat yang baik, sering bersihkan tangan dengan sabun air atau hand sanitizer, jarak sosial harus tetap dilaksanakan, kurangi kumpul-kumpul dan keluar. Intinya kita harus selalu menjaga kesehatan diri supaya bisa melawan COVID ini. 冇错啦，总之无论系疫苗亦好，或者系呢一任何嘅一啲防疫措施都好啦，都希望可以快啲咧同心抗疫，击退个疫情啦。 Dan di rumah juga harus ingat selalu bersihkan dengan baik dan siram pipa pembuangan air Utrep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tiap minggu. Dan kalau butuh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ke www.coronavirus.gov.hk。 咁相关资讯可以再上去网站度再了解下咯。咁下个礼拜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嘅，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格先生。 Bye bye Barbie。See you.